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94面啊，594面，从第七行看起啊，第七行从这念起啊，究竟一乘啊，一乘者，成佛唯一之至道，最极圆顿之教法，成为彻成，一遇佛之教法。教法可在啊，可载运行人，等于涅槃彼岸，故名为尘。圣曼宝窟上云：“一尘者，至道无二，故称为一。运用自在，莫之为圣。”又《圣曼经》云：“一尘即是第一一尘。”前面呢，我们学习到此地啊，这一段念老为我们说明究竟一乘啊，什么叫一乘法？佛在《法华经》上啊讲过，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也不三，除佛方便说。从这句经文，我们就了解诸佛如来慈悲到极处啊，佛帮助众生要帮到什么时候呢？这句话说得很清楚，帮助你证到究竟的果位，华严经讲的妙觉如来，这叫一乘啊，这是佛的本愿。可是众生业障很重，迷得太深，迷得太久。世尊虽然为我们讲一乘法，我们听不懂，不能够断疑生信，所以往往呢，在这一生当中得不到真实利益。于是佛陀就开方便法门，把一乘法呢分成几个阶段来学。一乘法好比是现在大学研究所博士班啊，再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啊。可是我们的基础智慧都没有办法了学习这个课程，于是办小学、办中学、办大学，这都叫方便说啊。目的呢，目的是叫你拿到博士学位。佛门的博士学位就叫做佛陀啊，第二个学位是菩萨，第三个学位是阿罗汉啊，这个名称是佛陀教育里面学位的名称。啊，那这就是 像阿罗汉菩萨，这都是方便门呐。阿罗汉是小乘，菩萨是大乘。辟支佛算是中乘，如果讲三乘就有辟支佛，讲二乘呢，辟支佛跟阿罗汉合并在一起。这是有时候讲二乘法，有时候讲三乘。可是如来的愿望是给我们究竟一乘法。那凡夫成佛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是现成的事情。为什么？佛在大乘经上讲的很多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，那就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这句话是真实的，不是假话。那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？变成凡夫，而且还变成了造作一切罪孽的凡夫。我们今天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造的是什么？什么业？说实在的话了，人天业了，我们造的很少啊。人道的业，中国传统的教学被佛法肯定了，那是正法。五伦是人业，五常四维八德，如果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这些决定不违背，你来生还生在人道，你不会失掉人生。在佛法里面，十善、三规、五戒跟我们传统讲的伦常道德完全相应的。如果用这个标准来看这个世界，好像造人业的不太多。那要造天升天的业，比人业更殊胜更高。高等的伦常道德在佛法里面讲上品的十善，天道我们现在起心动念是什么？没有离开自私自利，没有离开名闻利养，没有离开贪嗔痴慢，甚至确实有不少人起心动念都是损人利己，这样的心性他所造的是三途业他造的畜生业、恶鬼业、地狱业。 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，造的时候不知道啊，知道怎么会干这种事情？不知道。啊，那么我们今天确实也是不知道，伦理道德没有人讲了，学佛吗？摄善五戒也没有人讲了，讲经的人有，啊，讲摄善五戒的人没有啊？啊，为什么没有？没有人愿意听啊，好像看到这个经论呢，自己看不下去，听不下去啊，一看是好像都没有做到，算了，别看了啊，绝对不是说不看就不读三途。不看你照了还是要照样读三途啊，啊，听看有好处，果然造了恶业，只要一口气还在，可以忏除业障啊，可以忏悔的。如果不懂得这些道理，不知道忏悔法，这个事情麻烦可就大了啊！所以学佛的人对于这些基本的课程啊，扎根教育，儒家的弟子规，道家的感应篇，佛家的十善业，不可以不看。摄善业道经前面有一篇序文，它不叫序文，它叫上谕，永正皇帝写的对于这部经很推崇啊。啊，他没有给其他经典写序文，单单为十善业道经写序文，用意很深。雍正，虔诚的佛弟子，啊，做了皇帝之后，把他的雍亲王府奉献给佛教，做道场啊。现在诸位到这个北京去参观旅游，那是个景点，融合宫啊，里面住的是喇嘛啊，密宗，这是雍正皇帝过去没做皇帝之前他住的房舍，捐献出来了啊，这是个对佛法内行的人啊。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讲呢，基础教育决定不能够疏忽啊。佛法的修学，简单的讲，就求福求慧，福慧双修啊。究竟圆满的福慧，就是究竟一真。究竟一成具体的落实，就在西方极乐世界。 啊，所以设佛一切诸佛如来赞叹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这些都是表演给我们看的，所以《圣曼经》上说，一尘即是第一一尘啊，第一就是前面讲的究竟唯一的知道，最极圆顿的教法，这属于第一义。又尽心曰：一尘者，即智虽有三，其极无二，故曰一尘。啊，这个知虽有三，通常也分配在三乘里面。啊，阿罗汉所证得的是一切智，菩萨证得的是一切种的，是道种智，如来是一切种智。这前面我们都学过了。啊，虽有这三种智，是其极无二。这个极是向上提升，最后都提升到一切种智。啊，一切种智就是究竟一尘。法华经专说一尘之意，盖今方便品云：十方佛土中，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也无三，除佛方便说。我讲的很清楚，很明白。啊，又云：唯此一事实，于二则非真。这是讲真话。啊，成佛是真的。菩萨阿罗汉是像真实这条路上走，还没走到家啊，还在路上啊。成佛呢，那算是到家了，目的地达到了啊。阿罗汉菩萨方向正确，还没达到目的地。又经引疏曰：尘是行用啊，行，我们旅行呢，旅行必须要用交通工具，尘是车，车的作用是交通工具啊，是行用的，旅行用的，行能运，运通啊！我们今天讲运输啊，疏通，故名为尘。随化多尘，旧时不熟啊。佛教化众生方法太多了，在中国所谓十个宗派啊，小乘两个宗派，大乘八个宗派，唐朝中叶以后小乘没有了啊。中国这些祖师大德 感到我们自己如根道，足以代替小乘法啊，所以小乘经典的翻译非常完备啊，跟现在南传巴利文的经典一比较一对照，你就知道了。这个事情我没做过，张安嘉大师告诉过我啊，巴利文的小乘藏比我们中文翻译的四阿含好像只多50几部，小乘经典大概有3000部啊，只多50几部，可见的我们的翻译了不起。几乎是完整的翻译。现在学小乘的没了。早年我们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，李老师在小乘经教里大概学了有50多种，教我们学习啊，我们还沾了一点边。啊，中国古来祖师大德多半用儒用道来代替啊，所以过去的一些祖师大德们他们对儒释道全通啊，不是单单是佛啊，4书5经13经他们真念啊，老子庄子啊，道家的一些名著他们也学习啊，确实中国是多元文化少林寺有一块碑，这个地方是缩小了啊，就是这一块碑，少林寺的啊，这块碑这当中一个像，正面看是释迦牟尼佛，从两面看呢，一面是老子，一面是孔子啊，他的题面是混元三教九流图赞。在中国三教是儒释道，三教九流是一家了。这碑是什么时候刻的呢？唐肃宗时代刻的，唐朝。肃宗是唐明皇的儿子，距离我们现在大概1300年。1300年呢之前呢，中国人已经在搞多元文化了啊，外国人到近代才搞多元文化啊，我们老祖宗领先的1300年前就搞了，这块碑是证据啊。啊，由此看到中国这些老祖宗们他们的思想啊，的确是领先现代人啊，现代人想做的觉得很时髦是创造，看到这块碑的时候就没话说了啊，中国1300年前就做了。 教化众生决定不是一个方法啊，一定是许许多多的方法。佛法因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，啊，文化不相同，生活习惯不相同，啊，喜爱的不相同，所以恒顺众生。啊，佛这个佛法绝不坚持自己的主张，没有，自己主张是成见，早就放弃掉了。学佛一开头就把成见放弃掉了，就能够接受别人。啊，你想学什么，我就教你什么。所以佛教的教育才成功啊。佛教化众生不是随佛自己意思，为什么？佛没有意思，佛把意思都放弃掉了啊。佛的心就是我们这个经题上所讲的清净平等觉，这是佛心啊。啊，清净平等觉里头没有这些杂念的啊。前面我们读过，佛知道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其相用有，不是没有，居不可得。啊，即立一切相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通通离了。啊，相虽然有，但是相是幻象。是刹那生灭相，不是永恒常住的。所以于一切现象当中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没有起心动念，这样才能够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了啊。随喜功德是讲教学啊，不是随佛，是随众生的。众生无论想学什么，佛都教你啊。前面我们读过，一切法皆是佛法，没有一法不是佛。这个话到底怎么讲呢？再讲清楚。你在一切法当中啊，能够立相就叫佛法。那执着呢，就不是佛法了。就这么回事情啊。标准就是妄想分别执着。啊，你对于一切法里头有妄想分别执着，这叫世间法。立妄想分别执着，这个法就叫佛法。你对于一切法都没有分别执着，也不起心动念，一切法不全是佛法吗？诸佛如来的刹土是佛法， 恶鬼畜生地狱也是佛法，不执着就是佛法啊，执着就变了，就叫他做世间法了，法没有改变。啊，是世间法，是佛法，就在于你有没有起心动念，有没有分别执着。啊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法就平等了，法就一如了，一切法如如。是这么个道理啊！一切法可以受用，不能执着，不能分别啊，不能够占有，不能控制，这些全叫妄想啊！把这个放下，放下就是自信呐！啊，所有现象都是自信变现的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得好：“为心所现，为识所变。”啊，心真心就是自信，真心就是自信，也叫法性。也叫真如啊！大乘经教里面对这桩事情，佛用了几十个名词，第一义也是，也讲真啊。佛为什么用这么多名词呢？意思叫我们不要执着，名词是假的，只要懂得意思就对了，破我们执着名字相。用这个方法，这是教学的善巧方便啊。所以随化度尘啊，这就是旅行交通工具很多都可以用啊，有些交通工具速度快，有些比较慢，最后都能达到目的地。啊，这就是随化多尘呢，就是不数啊。是以演绎于此一尘，求明究竟。啊，一尘法。终极的目标决定成佛，决定证得究竟圆满啊，这就叫一尘。按此所以说，穷尽此一佛尘之理，谓之究竟一尘啊。这些道理华严经讲得最圆满，讲得最透彻啊，法华跟我们这个本无量寿经完全相同啊。华严经细数，无量寿经略数，内容没有两样，所以古德称无量寿经为中本华严啊，《阿弥陀经》跟《无量寿经》是一部经，也是广略不一样啊，内容完全相同，称《阿弥陀经》为小本华严经啊，那《华严经》呢？称它为大本无量寿经 有没有错呢？没错。这个话是清朝乾隆年间彭济清居士说的，这个大居士也了不起，一生研究经教，通宗通教啊，协密圆融，他讲的没错啊。啊，当代后来祖师大德对他的说法都予以肯定。他念佛求生净土。啊，《往生传》里面有他的传记。啊，是暗示书的意思，穷尽此一佛尘之力，为之究竟一尘。啊，那么什么叫一尘经，我们也就能体会到了。对不起，对于一佛尘的道理，就是理论修学的方法以及切入的境界，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，这就这个经称之为一乘经。啊，该极乐诸大菩萨悲视红身啊，虽居极乐，但为哀悯众生，故人视现于三界生死之中，诸平等会精勤修习，故今日与三界中平等勤修啊！啊，究竟了达实相，一尘之理，得至涅槃彼岸，故曰至于彼岸。啊，这是极乐世界的菩萨，只要生到极乐世界啊，即使是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都有这个能力，这不可思议。啊，极乐诸大菩萨这一句不仅仅是称，是报头的。啊，是报头的是摩诃萨了。啊，也就包括了方便土、同居土。为什么？阿弥陀佛第二十愿，他四十八愿，第二十愿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只要生到极乐世界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。啊，阿惟越致，那真不可思议啊！啊，阿惟越致菩萨是化身大士啊。圆证三不退，就圆证三不退这个意思来说，华严经初住以上啊，就证三不退这个意思来讲啊，圆证三不退，圆是圆满，三不退证到了，但是没圆满。 圆正三百字是这个三部推演，古大德有说七地以上，啊，圆满了，可以说七地以上啊，真正是究竟一真。啊，圆教初住以上呢，那是一佛尘。啊，你要说他究竟一尘呢，也能讲得通，不是讲不通，能讲得通。啊，古德这种说法也有道理。啊，把究竟这个啊。设置为七地以上菩萨，啊，他们悲愿弘誓，啊，是弘誓愿的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虽然。在极乐世界，在那里修行啊，目标是要证得妙觉果位。没有证得妙觉之前，这是法身菩萨。如果就二为月之，二为月之时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，所以一到极乐世界，你就是二为月之菩萨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就是究竟一真，这广义的说法没有错啊。啊，你慈悲心重。啊，爱民祝福如来，六道十界的苦难众生啊，所以你常常示现在三界，三界是六道啊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常常示现在这里面，六道生死之中啊。啊，那做什么呢？来度众生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苦从哪里来的？从迷惑颠倒来的。乐从哪里来？乐从觉悟来的。啊，那么菩萨救苦救难，怎么个救法呢？帮助众生觉悟。众生觉悟了，就离苦得乐。不是众生在苦难的时候啊，他没有的吃的，送一点吃的东西给他；他没有穿的，送一点穿的东西给他。不是这个意思，这是只能解决一时，不能永远解决。啊，这不是真的帮助他。真的帮助他，那叫他开悟啊！啊，所以一切诸佛菩萨，包括阿罗汉， 视线在六道，没有不讲经教学的。啊，讲经教学就是佛菩萨的慈悲救济，真正叫你离苦得乐。啊，离苦得乐是果。啊，因就是破迷开悟。迷破了，苦就没有了；觉悟了，乐就来了。啊，所以诸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间做什么？教学。啊，这个一定要懂得。啊，前年我陪同马来西亚的宗教访问团去访问梵蒂冈天主教的教皇，本笃十六世，在梵蒂冈住了两天，两次的交流。啊，他们主教团陶然主教做代表，他提出个报告，这个报告的内容我们不知道。啊，天主教有组织，所以他们对于宗教方面的这些信息非常灵通，告诉我们最近这个差不多20年来，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逐年下降，他们很担心啊。如果这样下去，就是再有20年跟30年之后，可能没有人信仰宗教了。啊，提出这么一个信息，我们大家听了，都感到很茫然。这是个严重问题，这不是小事。啊，为什么在今天这个社会，信仰宗教的人越来越少了？啊，当时我提出我的看法。我跟大家说，当年摩西传教的时候，耶稣传教的时候，穆罕默德传教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传教的时候，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信仰？有那么多人跟他一起学习，而且世代绵延一直到今天。啊，2000年的历史，犹太教4000年。那是什么原因？到今天为什么会衰了？今天人不相信了。这是我们应当要检讨的，要反省。啊，我提出一个思考的方向，就是我们细心去观察，你在经典里面记载，去看到这些人当年在世都教学啊， 他们搞什么？他搞宗教教育啊！释迦牟尼佛教了49年，啊，耶稣教了3年，被人害死了，啊，摩西也教了20多年，穆罕默德教了27年，他们都是。社会教育家了啊，加上现在时髦的这个称呼，说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，你们想想他们是不是这个身份？而每个人自己的身份呢，是多元文化义务工作者啊，他教学你看不分国籍，不分种族，不分信仰，有教无类啊，只要你肯来学，没有不欢迎的。你们细心想想，仔细在经典里面去看。啊，今天摔在哪里呢？今天我们把宗教教育丢掉了，不搞教学。不搞教学，搞祈祷，祈祷有没有效？有，不能说没有效。啊，现在科学家也研究发现，祈祷有效果，集体意识的能量不可思议。这是科学家的结论。可是，世人不相信啊！你说有灾难，我们祈祷灾难化解了，人家说你胡说八道，根本就没有灾难。你在这里骗人啊！你拿不出证据出来啊！啊，教学就不一样了啊！所以教学能治本，帮助一个人觉悟，帮助他回头，帮助他弃恶扬善啊，帮助他改邪归正。这个对呀，啊，祈祷是治标不治本呐、啊。大灾难来的时候，临时祈祷有效；长远的呢，一定要教学。啊，我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，希望全世界每一个宗教。尽快的恢复教育啊，像当年创教的一些祖师啊，这个每一个宗教创教的这些大德们，向他们学习啊，宗教要不回归到教育，他的前途很悲观了，不乐观了。这是我当时提出的一点看法啊！我一生走的是教育啊，这是方东美教授跟张家大师指导我的我出家，当家大师劝导的，替我选择这个行业，嘱咐我要学释迦牟尼佛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，这我们经典上看到。除讲经教学之外，他没有办过其他的活动。没有带着人打个夫妻或者打个禅席。如果有这个事情，经典上一定有记载。 没有啊。啊，大乘教里面只提到修心在个人，所以佛只是讲教，教你，你明白了，你懂得了，怎么个修法是你自己的事情。啊，修什么呢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这就是修行，这是你自己的事情。用什么方法放下是你的事情，不是别人的事情。个人的方法不一样啊，所以有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啊，不是一个方法。那每个方法都灵啊，只要真放得下，放下恢复清净平等觉啊，清净心恢复了，你就证得阿罗汉；平等心恢复了，你就是菩萨了。啊，大彻大悟了，你就成佛了。这是佛教育里头的标准。啊，所以极乐世界这些菩萨非常慈悲啊，自己还没有圆满证得，他就做帮助众生这些事业啊，是现在六道三途住平等会精勤修习啊，他有没有妨碍他自己修行呢？没有。为什么有？他住平等会，这平等会三个字就是经题上清净平等就啊，平等当然包括清净，不清净怎么来平等啊？平等比清净高啊，清净未必于平等，平等一定清净，后面这个会就是就他们的心不迷啊，啊，在六道里头帮助苦难众生，他不迷啊。为什么不迷？他不着啊，因为他知道这些境界相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他在六道里头没有贪嗔痴慢疑，通通断尽了，所以他的心是清净平等觉，在六道在三途在考验的啊，他有没有染着？染就错了，就堕落了，真的不然了，证明他提升。所以顺境里面没有贪念，提升；逆境里头没有怨恨，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。清净平等就是不断向上提升。自他两利啊，不是自他就没有自利，自他两利啊，所以这些菩萨何乐而不为之啊，都喜欢干这个事情。古今云与三界中平等精勤，你看三界就是六道啊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啊，平等的请求，帮助别人也提升了自己，就近了达实相一尘之力。如果没有就近了达实相一尘，他的慈悲心生不出来， 真正了达，慈悲心自然生出来的。为什么？慈悲心是自性本具的性德，不是外头来的。啊，只是我们自己有障碍，慈悲心显不出来。我们显出来，显出来是自私自利。啊，是贪嗔痴慢，没慈悲啊！啊，这些我们要知道，知道，你慢慢回头，你慢慢改过，你才能提升自己。如果不知道，迷迷糊糊过了这一生，怕的来生比这一生更迷惑，这个事情例子太多了啊！来生比这一生更清楚的人不多，比这一生更迷惑的人多啊！那我们要做哪一种人？不能不多想想。啊，所以这些菩萨他们只有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不但希望自己得知涅槃彼岸，也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像自己一样啊，求生净土，亲近弥陀，至于彼岸。啊，都只有这么一个单纯的念头啊。会说曰：彼岸涅槃妙过也。啊，这是彼岸两个字的意思。啊，净严疏曰：啊，这隋朝慧远大师的话，至于彼岸涅槃即果即。啊，涅槃果即者，指涅槃之结果，即至高无上的果觉，究竟成佛，华严经称为妙觉，在等觉之上，啊，这叫究竟成佛。下面这一段解释，决断以往。此有意识，这一句话古大德有不同的解释。净严疏曰：除妄显正，明断以往。这个意是菩萨很大的障碍。对我们来说呢，是严重的灾难。我们学佛，是不是真的没有疑惑了？不可能。如果真的没有疑惑，那你修行就有真功夫。啊，你肯定得三昧，你肯定有悟处，不是大彻大悟啊，你也有大悟。这是一定的。经典里面所说诸佛如来的境界，不是我们的常识。 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我们能肯定吗？自然有疑惑吗？佛讲的是我，绝不是骗我们的，也不是鼓励我们的话。我们中国老祖宗也说过，佛法没到中国来。中国老祖宗说，人心本善。啊，所以以后编到三字经里面去，头一句，人之初，性本善。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这个善是赞美的名词。啊，跟佛讲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意思很接近。佛是最善的，这善是最完美的，没有缺陷的。啊，是见心成佛。我们能不怀疑吗？世间人都是好人，我看这个世界坏人很多，怎么能说都是好人呢？我们看错了，佛菩萨没看错。佛菩萨看的是什么？性是空的，相是假的，所以他平等了。平等才是真善啊，平等没有过失啊。啊，这么我们的观点不相同。我们看的是妄想，人家看的是实相，是真相。我们只有肉眼，人家无言圆明啊，他有肉眼，有天眼，有法眼，有慧眼，有佛眼。那怎么会看错呢？我们连天眼都没有啊。啊，所以看东西当然看错。听佛所讲的，我们有疑惑。我们这个疑怎么断？啊，真正断疑是要修行功夫，要禅定，要般若。啊，真断疑生信。我们今天断疑生信，唯一一个方法，求解悟。啊，那就是读诵大乘经教。啊，听经能断疑。读经也能断疑啊，没有听经的缘分呢，那我们就要读诵。古人说的话好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义是道理啊，其义自见，道理自然明白了。道理明白了，疑就破了，就不疑惑了。这是个方法啊，一千遍念下来你心定了，但这个东西得一部经，不是很多经典，很多经典的时候你念杂了，念乱了啊，这个效果很难。如果是一部经啊，一遍一遍读，这一部经读了一千遍心定啊，一千遍定不下来，我们业障重啊，这个要知道啊。现在的社会的语言很复杂，这不是善语，很不容易让我们心定下来啊。这我们生活环境比不上古人。 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两千遍、三千遍、一万遍，你有这种决心，一直念下去，肯定你会有成就。啊，坚持这个方法，这就是持戒，应戒得定，应定开慧。这是东方修学总的原则，总的纲领啊，几千年来了都没有改变过，都用这方法，现在改变了，现在不用了，现在用外国科学的方法，这一科科出问题上，许多问题都被扣出来了。你要不细心，你不会发觉。啊，真正细心啊，你才晓得，中国传统这个方法比今天科学方法高明，比今天的科学方法实用，真能解决问题。啊，所以断疑生信呢，是我们先前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。啊，这个功课要怎么学习法？啊，说慧疏跟他解释是一样的。啊，疏曰：“断除以往，智慧自生。”啊，其一皆偏于断自以往。啊，但是加强疏曰：“决断以往者，能断众生矣。”你看这个讲话不一样了，前面是讲自己的，断自己的以往，后面这个说法的时候，菩萨教化众生，帮助众生断他的欲望，两者虽异，但也无为。说的虽然不一样，一个是断自己的疑惑，一个是断别人的疑惑。啊，虽然不一样，也不相违背。因能除众生疑者，守自身无疑。这是一定的道理。如果自己没有信心，怎么能帮助别人建立信心？自己有疑惑，怎么能帮助别人断疑惑？这话说的有道理啊。啊，又自身既断以往，真知自身啊，必起大行啊，普令众生断疑真正啊，这也是一定的道理啊，自己的疑断掉了啊，智慧就升起来了。所以疑障碍自信本有的智慧，智慧绝不是从外头来的。啊，佛说的这一句话我们要相信。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我们一定要相信啊。不能疑惑啊。佛说的是真话。我们有跟诸佛如来同样的智慧，同样的德能，同样的相好，只是我们今天迷了啊，佛菩萨觉悟了。如果我们破迷开悟， 我们的智慧德相就现前了，它不是从外来的。那今天我们的智慧德相为什么不能现前？我们有疑，佛讲的再清楚再明白啊，再恳切地劝导我们，我们还是不相信啊，觉得自己没智慧，自己愚痴。啊，这个世界上很多聪明人，我们跟他相比不如他们，都这种心态啊。啊，这就是我们自己怎么修怎么学都没有效果，显现越来疑就越重了啊，甚至于连极乐世界就是在哪里啊，西方没有边际啊。啊，我念佛想去西方，怎么个去法了？这都是疑问的。啊，真到西方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去，带你去。你不必问哪个方向。啊，佛不来接引你，不带你去，你肯定没有到极乐世界。啊，你找不到吧？你决定会迷失方向，所以一定要求佛带你去。啊，佛会不会来呢？肯定会来。为什么？这是他48愿里头的愿望啊，他自己发的愿。啊，佛来接引，给诸位说，是佛的分身。同时，一处，佛能分无量无边身。啊，接引十方无量无边的众生往生极乐世界。一个都不漏啊！我们对这桩事情要有信心，决定不怀疑。啊，所以自身无疑，自身既然断疑生信。真知自身啊，本性里面的智慧一定向外面透露，透露的智慧大小跟你自己修行功夫有关系，你信得越真，智慧就越大啊，信得越少呢，那智慧越小啊，智慧生起来一定起大行，大行是什么？自利利他，普令众生断疑证真，这大行啊！你心量都开了，对众生起了平等心。啊，不是喜欢的人先度他，不喜欢的人放在旁边慢慢来吧。 啊，那不是真正觉悟的。真正觉悟是平等心，决定没有怨气。啊，只是讲缘分，有缘的先度，没有缘的后度。缘是什么呢？他能相信，他能理解，他肯念佛，这是有缘的。缘不成熟呢，你跟他讲他不相信，他不能理解，他不愿意念佛，不想到极乐世界，就是对什么有缘分啊？没缘分的，可以等一段时期再来。故知经文呢、啊，是经而已啊。所以经文里头这两个意思应该都有啊，都能够讲得通。幕后这一段真。无所得啊，无所得，又云无所有啊，无所得跟无所有是一个意思，即空慧，这是真实智慧啊。空慧就是无分别智。啊，这是大智慧。啊，大智慧里面决定没有分别。要有分别呢，分别是烦恼，尘沙烦恼，执着是烦恼，见思烦恼。烦恼起来，智慧就没有了。于是我们就明白了，极乐世界的菩萨根本就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提无相之真理，即是体会这样讲也行啊，体会无相的真理，那也可以说呢，这个体是本体，就是真如，就是真心，就是自信，自信没有相啊，这个前面我们学的多了，三种现象都没有，自心无所执着，无住分别，是曰无所得。无论是在离体，或者在现象，都不会生。不会生心动念，都不会有分别之处啊！这是什么？真正晓得诸法实相啊！实相之体就是能生能现，不可得。啊，自相自性所起的作用，这就是能生万法。还原观上讲的出生无尽啊，这些现象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啊，色就是阿赖耶。莫那意识 啊，他们起作用，常常将自信所现的这些相，让它产生变化。有几多变化呢？还原观上告诉我们，畜生无尽，那就是变化了太多了，无量无边，无数无尽。为什么？随着你的念头在变，念头一动它就变了啊。所以说现象里头决定不可能有两个完全相同的，这个道理一点懂啊，决定找不到两个相同的啊。所以它相是虚幻的，它不是真实的。这是无所得的意思。心经云：无智也无得。大智度论里面说，诸法实相中，决定相不可得，名无所得。又涅盘经曰：无所得者则名为慧，有所得者名为无明。这说得好啊，说得很清楚很明白 啊。为什么无所得你看破了，你放下了，这是智慧，真实智慧啊。为什么呢？你对于宇宙之间万事万物你了解清楚了，你在这一切现象里头不起心不动念，跟菩萨一样啊。还起心动念呢，你就错了。起心动念是迷了，起心动念是凡夫啊，所以有所得啊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这通通叫无明。无明是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，你才会干这个事情啊。真正了解，你怎么会干这个事情？心经上所说的，这属于般若经，无智也无得。无智是真实智慧，那有智呢？有智就是无明。所以智慧跟知识不一样啊。有智是知识，无智是智慧啊，般若无知。它起作用呢，说无所不知，妙啊！啊，知识怎么样呢？知识是有知，有所不知。啊，智慧是无知，无所不知。你看看它怎么会一样？啊，智慧能解决问题啊。知识不能解决问题啊。这个道理只有大乘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如果用粗显的话来跟你说，为什么有知不能解决问题？有知肯定有自私自利的念头夹杂在里头， 那就把问题越来越复杂了，搞复杂了，不能解决。啊，无知不但没有自私自利，连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都没有。他所现的是自信里头圆满的智慧。所以无知也无德了，这是自信圆满的显露啊。啊，得个什么？他真有德。你得什么呢？他得的是变法界虚空界，得的是大圆满，不是在里头得一个。这个事情只有如来化身菩萨知道啊，要不然你学这干什么？这是一切法里头至真至实无上的妙法啊，经教里的称为究竟一乘啊。啊，这些在日常生活中都要先把它记住，时时刻刻能提醒自己，这叫观照。又曰：有所得者，名生死论。一切凡夫轮回生死，故有所见。你看，我们的拼命追求，我要得到。得到什么？生死轮啊，这是轮回啊。起心动念，那是造轮回业。你造轮回业，你怎么能够出得了轮回？真正想出轮回，不再造轮回业了。轮回业里头最重最重的就是执着。你看执着真放下了，还有分别，还有妄想，他能脱离六道轮回。所以我们就知道六道轮回的业就是执着。啊，有些人坚固的执着，这成见呢，成见放下了，就能够恒顺众生，那不再执着了。分别心放下了，不但能恒顺众生，能随喜功德。这是真智慧啊。啊，是菩萨永断一切生死。啊，分断生死，变异生死，他都断了。是故菩萨名无所得。这是真的。菩萨无为而无所不为， 虽无所不为，真的是无为。为什么呢？他无所得。他为什么还要为呢？为众生啊，不是为自己。所有一切都是为众生所施舍的，没有自己，这是菩萨啊。为别人里面也有一分为自己，还是为自己啊。菩萨是丝毫自己都没有，这一点要懂。菩萨度化众生，所有一切设施绝对没有起心动念，啊，他要起心动念，他就堕无明里去了，他就退转了，啊，绝对没有。所以这些圣人的境界我们完全不知道，我们总对他们怀疑啊，他为什么做这事情，这事情对他一定有好处啊。祖师大德也随顺我们的意思吧，是有好处，有啊，什么好处？提升他自己境界。哎，我们要问他做这些好事是不是有提升自己境界念头，给主说没有。他要有这个念头，他是凡夫，他不是菩萨啊。是不是提升？真提升。无念无为才提升啊，有念有为只有往下坠落，哪有提升呢？没这个道理啊！啊，我们学佛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头一个要学随缘，什么都好啊，不要自己有意思啊，不要自己一定想这样做那么做，得到这个得到都不要。你才能真正的与大乘相应啊，否则的话学的是大乘，但是所作所为啊，依旧是凡夫心，依旧是轮回心，大乘真实的利益你没有得到。利一切相即一切法，你才真得到。底下涅槃之说，真究竟了义之语，啊，这是我们要细心去体会的啊。涅槃经所说的无所得者则名为慧，有所得者名为无明，有所得者名生死论，一切凡夫轮回生死，故有所见。菩萨永断一切生死，是故菩萨名无所得。这个话真正是究竟了义之说。又正无所得者，如人王经两本所曰，无所得心者，无分别之也。 这《人王经疏》上的一句话了。这真正是菩萨境界。于一切法啊，六根在六尘境界上眼对色，耳对音声，乃至于意对一切法，一声念头，真正不分别了，就是我们经体上的平等，平等是不分别了，平等心现前了，啊，平等性质了。一定没有所得的心，啊，无所得心，就是无分别智的起用。啊，无分别智是体，无所得心呢是作用，有体有用。从用上看到你的体，从体上看到你的作用。啊，这都是修行。真实的境界，我们在大乘，我们想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当然没到这个境界，生凡圣同居土，生方便有余土。进入这个境界呢，是生十报庄严土。这是禅宗里面所说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是这个境界。啊，普通人没有。但是我们明白之后，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去练啊，练什么呢？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两句话，去认真学习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，不要过分执着自己的意思啊，学什么什么都好，什么都随缘。民国初年，有一个人学得不错，很值得我们学习啊！我们可以以他为做榜样，就是弘一大师。啊，弘一大师没出家之前啊，特别是年轻时候啊，在日本留学，我们看那些故事啊，那不是假的，他那种分别之处超人的啊，跟朋友约会啊，朋友都来看他，约到八点钟。啊，早晨八点钟时候你来，他一定准时。如果八点一分呢，他门关的，他不见你，你失信。啊，你不守信用，不见你，下一次再用，这真不容易，准时。早到了不行，迟到了也不行。 啊，那么执着啊，成见非常深啊。以后学佛之后，全放下了啊，什么都好。他在新加坡访问啊，所以新加坡他的朋友也很多。老和尚告诉我，弘一大师最好伺候，那什么都好，一丝毫挑剔都没有。啊，饮食起居样样随缘，一点都不讲究了。啊，这是弘一大师学佛之后啊，真正得到大乘经的受用。啊，他不但好学，他真做到。啊，他每天的功课是普贤菩萨行愿品，就是最后这一卷啊，十大愿王道归经录，念得很熟，这一卷经他能够背诵，专心呐。啊，这是我们应该学。这是无所得心的一份啊。啊，不认真落实，烦恼去不掉，智慧就不能开。啊，又为母慧远说，为母亲啊，慧远大师的注解。这里面说，菩萨破去情相，道无得处，名无所得。情相是情执，情执放下了。就到无得处了。什么无得处？一切法不可得，这是无得处啊。为什么不可得？一切法皆空，即性空寂，万法是幻有。大乘教佛说过，所有一切法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啊！所以你在那边起有得的心，有失掉的心，有得失的心，是虚妄的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！为什么没有得失呢？这个现象根本不存在，不但外面的相不存在，自己的身不存在，自己的身相不存在，自己的念头思想那境界相啊，那是精神现象也不存在啊，肉体是物质现象啊，精神现象也不存在，连自然现象都不存在，真的是无得处啊，这叫无所得。 啊，经云正无所得了，即是道无得处也。你入了这个境界，这个境界化身菩萨所证得的，不是普通人。我们要入这个境界，居里正的化身呢，就很接近了。啊，化身境界就是阿惟越之菩萨。念佛人了不起，往生到凡圣同居土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，你就变成阿惟越之菩萨，这太难得了啊！自己要修，修到这个境界，才能够证得阿惟越之，不容易。我们读这个经文好像不难，细细想想你去做不容易，情执放不下了，最难放下的就是这个东西啊，身外之物很容易啊，情执最难，情执放不下，六道很难超越啊，情执真放下了，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。阿罗汉不容易啊，阿罗汉放下了，所以放下还有习气，习气还很浓啊，但是习气呢，对他障碍不大，他能够超越六道轮回。啊，能够升到净土，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净土，四圣法界，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净土，啊，不容易啊！啊，真正到无所得，那不是阿罗汉。那是化身菩萨啊，阿罗汉居里正无所得，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啊。我们想到这个地方，自然就会想到念佛求生净土，我不走这个弯路，这个弯路太长太难走啊！念佛往生净土是一条近路直截了当去跟阿弥陀佛，不再打别的妄想了啊！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在极乐世界决定一生成就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这里。